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赵一波，从小学起就非常喜欢体育运动。第一次对篮球产生感觉还是在2008年吧。那年我们国家第一次举办了奥运会，在篮球赛上，除了姚明、王治郅、易建联这些中国球员，还有一个叫科比的美国球员，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球风飘逸，从那时起我就深深爱上篮球，到现在已经有8年了吧。也因为篮球结识了很多好朋友，也因为他受过伤，安安静静的休养了2个多月，那段时间也算是比较昏暗。再过1个多月吧，学校里的第2届3对3篮球赛就要开始了。去年我和朋友打了第7，经过1年的努力，希望这次可以打出好成绩。当然拿冠军是每个人都想的，祝福我吧。 I can remember the good old days where you and me used to hide away, where the stars were shining or the sun was blinding our eyes. Yeah, you filled up my glass with promises that could never last, but I still find pieces of you. Twist of fate, couldn't fix it, it's too late.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双频收听 ，App 多平台直播互动，素人歌者大 PK， 原创音乐全推荐。欢迎来到全新广播音乐真人秀《挑战新歌声》，天生好嗓，魅力开唱。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挑战新歌声》十一精编版。各位听众朋友们，十一快乐！这里是《挑战新歌声》节目组为您精心准备的十一精编版。我们精选了几位歌手在节目当中的优异表现，希望他们的歌声可以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十一假期。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下午好，我是上个世纪穿越过来的杨帅。 今天来的这位来宾呢，来头稍稍有点大，所以之前有预热过，我觉得他今天会给我们引流不少他自己的粉丝。 对， 来，我们来掌声欢迎百变唱将赵根硕。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根硕。 哎呀，好带范儿。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根硕。你知道，就是这种稍稍怎么讲，就是粉丝群体已经有，也跟大家打过招呼，就会这样打招呼。如果一般来就是说很怯生生的就会说你好就没有了，我觉得很惊讶。 所以就是比较上过很多的这些差不多的节目对吧， 而且自己也玩直播 对吗？ 平时基本上就是对着屏幕比较多嘛。 对，然后呢，我看到根硕给自己的介绍非常的好玩哈，他说自己活泼开朗、乐观向上、兴趣广泛、适应力强、追求完美、比较高冷、有时候比较二，请问最后的这个评价是什么？ 就是 耶， 对啊，就是这个。 可以多耶一会儿，大家可以给他截个屏哈，做一个根硕版表情包，今天可以PO到我们活力九八二的正在直播的直播间当中，也再次一并欢迎大家，谢过大家哈。现在大家也开始给你各种打招呼，说 Hello 帅哥，哎，又在我们活力九八二见到你了。今天当然根硕来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好听的音乐。一开始呢，还是要先证明一下实力，刷刷存在感，不仅有颜值，还是兼具了实力。 是的。 那给大家带来第一首歌曲是 第一首。歌是小幸运， 小幸运，其实昨天刚刚唱过， 对对对， 所以你这样 会不会有压力 PK？ 这个也还好吧，因为 小幸运这首歌在节目里出现了不下100次了， 大家可以 PK 看看，我们挑战新歌手嘛，看看今天赵根硕来挑战新歌声的神曲小幸运是怎样的，你的满意程度呢？我们先进入今天的 先声夺人。 我只想唱歌给你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赵根硕，现在他已经坐到我们的嘉宾区，要给大家带来他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根硕再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喂 ，Hello， 大家好，能听到吗？ 哎，能听到，您。 哎，喂，我是电话这边的听众。 是热心听众，我现在想要点一首歌，请问你会唱《小幸运》吗？太套路了。 太巧了，就会。 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歌好不好？ OK， 来听听看这一首《小幸运》，来自我们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赵根硕。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地忘记是谁风里云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是段跌跌撞撞的旅行，拥有着后知后觉的美丽，来不及感谢是你给我勇气，让我能做回我自己，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 OK， 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根硕想要把这首歌曲听完整，所以直到这个间奏一直结束的时候我才开始插话哈。那接下来呢，根硕还是回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想要跟他聊一聊我们的音乐故事，进入今天的 魔音秀。 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挑战新歌声魔音社，欢迎回来。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是百变唱将赵根硕。其实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有说过今天很开心，因为遇到了老朋友。 是 我跟根硕其实不是今天第一次认识，在去年的时候、有一场也是我们电台举办的活动上、我们两个同台演出过。但现在呢我要揭晓一下， 有一件很悲伤的事情， 人家当时是真唱、而我是提前录好的 、所以你们俩是有合作吗？ 我们俩有同台过，然后我有采访过。 同台是什么意思？ 就在同一个 左侧和右侧，是 不不不，就在同一个舞台上演唱、我记得好像当时我们俩的顺序好像是挨着的，是我唱完你唱还是你唱完我唱？ 应该是你唱完我唱吧。 当时你还记得我是谁吗？ 但是我记得当时你的欢呼声很高，哎，比我的高多了。 怎么讲，我也是著名 DJ 嘛啊，现在差点 整段 玩笑哈。因为根硕呢其实之前最早的时候也是在唱吧上经常发自己演唱的作品、积累了很多的粉丝量， 是 包括后来慢慢慢慢就有相应的音乐上的邀约了，所以从一个爱好转变成了一个半职业的状态。你觉得这种状况你是更喜欢现在还是说之前的那种状态，或者对现在慢慢走红有点不知所措？ 我感觉现在的这个状态比较好一些吧，因为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 对，也想要更红一点，再红一点， 就是把音乐当成自己的这个职业。 对，因为一开始我是喜欢音乐，然后慢慢的转变成这种 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嗯，那我们就从一开始先聊起吧。最早最早的时候，丫丫学语的时候。 对， 那也太早了吧。 哎，但真的好多来我们节目的嘉宾，你问他说什么时候喜欢音乐的，就说我就是天生有基因， 说还不会说话就会唱歌了。有些 但倒没有那么夸张，就是说 真的有， 就是说还在哭的时候听到音乐就会安静下来。 啊，对。 嗯，那你也是这样的吗？从小就展现出了卓人的天赋。 没有，我是喜欢音乐的话，我是从应该是6年前开始吧。 6年前 才开始 啊。5-6年前左右，就是刚接触唱吧的时候。 是唱吧让你爱上了音乐？ 应该是这样说。因为还有一个就是我妈她跟我说，就是我2岁的时候就会唱20多首歌了。 2岁 可能是也会是有一点， 是吧？我就说有这种人的 音乐细胞吧。 对啊。 那你妈妈有没有告诉你你会唱的第一首歌曲是什么？ 这个没有，而且我也记不得了。 当时20多首，现在还都会唱吗？ 对，应该会唱，因为但是 两只老虎。 哎，到小的时候，我们要提一下，就是说，其实像根硕这样火辣辣的个性呢，大家其实可以猜到他差不多是来自哪里。我们先开放一个题目给大家猜一下吧。根硕是来自哪里哈？猜对的话，待会儿你看你要回馈粉丝怎么样？让他们点个歌好不好？点什么唱什么？我就这么说定了，反正你也没有提出异议。 OK。 大家先猜猜看。那后来呢？5-6年前才又重新觉得说，哎，这是我可以发展的一个事业，是有一个怎样契机的转变？ 5-6年前，因为当时我是在家里待着，然后呢，就偶然的一个机会吧，在网络上发现了唱吧这个 APP。然后呢，当时我也没想着自己会唱歌，然后 就是想唱， 对，就是想唱歌，就想着无聊嘛，点进去，然后一路听着还蛮好的。其实那时候唱， 发现自己唱那么好听。 那时候唱歌是非常差，那时候唱歌我自己都听不下去，可能。 所以这也算是对大家一个鼓励嘛，坚持上个5-6年， 大家 坚持唱个5-6年，你总会再接受自己的。 音乐是可以练习的。 现在这个发型不要变，坚持看个5-6年，你也会看。 也还好是吗？ 还好了。何日君再来，他说：“哎，静宁帅帅，现在你已经被大家昵称为帅帅了。” 对啊。 然后跟我们打完招呼之后，我要佩服小圆圆这位朋友， 怎么 了？他答了重庆江津，就是具体到 每个区都知道了吗？ 对对，因为这个。我的很多粉丝应该都知道， 算 这 个粉丝了。 对， 还有轩轩杰赵硕，哎呦，这直接名就叫赵根硕家的佩佩，答出来的说是重庆哈。那我们就给这几位朋友算答对了，给你们开放点歌环节哈。心想听根硕在我们挑战新歌声节目当中唱什么，就可以随便来点歌。 是， 那提到重庆人，重庆话会讲吗？ 重庆会肯定会，重庆话肯定会。 都已经来了，不用 Q， 直接来。 这时候听到重庆这两个字，就自然的反应就是， 对。 哎，那我曾经听过一首歌，让我听了50遍之后还是笑到肚子痛，就是谢娜演唱了一首，这个叫做重庆话版的这个火。 火吗？ 对。 啊，张惠妹的那个火。 对，张惠妹的火。 对。 你 OK 吗？感觉你刚刚是很深情的小心月，现在 我就是爱音乐，莫叫我停不下来嘛。 我就喜欢这种， 多来两句好不好？ 对， 莫就是你教一下我吧，我还蛮想学的。 这个歌词我 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 就刚刚那一句吧，你把我教会的话就算你。对， 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 我 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 我就是爱唱歌。呼吸打着节拍。 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啥？ 你的火是我的造型。 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你喷的火是我的造型。 哎，可以。 哎，这个可以吗？ 哎，这种感觉是对的。 要得要得。 虽然有些字还不太准。 哎，很好玩哈。那后来呢？慢慢在唱吧上就有很多人在追随你，或者说帮你点赞，说哎好听。然后你就越录越多，越录越多，是吗？ 对，因为这也算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吧。因为那时候刚接触唱吧的时候，就是每天在家里面可能要录到10几到20首歌这样子，从早录到晚。 你很高产哎，就是我自己也玩唱吧，但我稍稍有点完美主义，就是说一个音不好，我会整段 听到。哎，我俩是一样的。 那你录到10到20首，你是一整天都不吃饭吗？ 可以， 不是让人家一遍过啊。 因为当时也是 差点没有倒过气儿， 因为这个事情，然后跟家里面经常闹矛盾嘛，然后因为家人不知道你在干嘛， 人觉得你天天躲在房间里， 对，天天就躲在房间里鬼哭狼嚎的，然后 鬼哭狼嚎， 然后 是所有父母都觉得自己的孩子不会唱歌吗？ 对，把门一锁着，然后 这个父母家人还来叫你敲你门叫你吃饭、哎、不吃，然后我直接我要在里边别管我，然后睡觉不睡、哦、 不睡。而且当时会觉得男孩可能会沉迷打电脑游戏，他说不、 啊、 但是会觉得每天对这个手机有什么、嗯、可能大人就不太会理解。 是， 对。 哎，那后来你有一段经历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像很多玩唱吧的人就是自己唱唱或者最多跟朋友分享一下、 嗯、 你有去到酒吧驻唱是有刻意的想要说走职业这条范儿吗？ 没有，当时就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就是去酒吧玩嘛、 嗯、 然后去酒吧玩，然后当时就看见那个舞台，然后看见那些歌手在上面唱歌， 反正唱的也没有我好了，我去震震你们。 没有，当时我也是想着就是一下子就爱上了，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是看见爱上舞台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我就去跟那个老板说，我说那个我想来这儿唱歌行不行，然后他就说你有什么经验吗？我说没有，我说一点舞台经验没有，然后什么 好诚实， 真的。然后他就说行吧， 好歹也骗骗他，我在唱吧有300多万粉丝啊。 没有，因为那时候是没有什么粉丝。 那后来呢？老板就人很好，觉得说哎这小伙子挺有胆的 啊、人是很好，就是没给我工资。 哦，重点在后面。 然后其实也是比较年轻嘛，然后 他也是提供了一个机会， 对，也是给你提供了一个平台， 嗯 啊、就是没有工资，然后你可以在上面去唱歌，我也就是当练习嘛， 嗯， 练练我自己。 那其实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舞台哈，看到我们这个表演区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因为这个地方包括上面的闪灯啊，整个吧椅啊，我们就是按照一个小酒馆的 对对对 方式去改造的。 我们节目的别名就是音乐小酒馆。 那个坐在那儿会不会觉得很熟悉的那种感觉？ 对，有熟悉的感觉。 是，那其实后来呢，我们跟说就不仅仅局限于在酒吧唱，在唱吧唱了，我们走上了更大的舞台。 我觉得他走的路就是大家都很羡慕的，一步一步的把音乐变成爱好，变成了自己的工作， 而且是跟很多的明星同台哈。 嗯， 像我这样的非著名 DJ， 当然虽然说我没有同台过的经验，嗯、但其实我看了一下人家简历里面好像并没有我的名字，开个玩笑。但比如说跟说一起合唱的哈，魏晨、王心凌、林志颖、金莎、至上励合、海明威等等，包括这些还不是不完全，因为像我们那场演唱会的时候，比如说像我知道的，你们有写的像孙楠、平安、陈明这些，其实都在。 对 对，就包括跟这些明星一起同台合唱， 嗯、 怎么样？心里会觉得说有点怕怕的吗？ 我感觉就是一个是很激动，一个很骄傲，然后一个就是另外一个我再说，其实也没什么。 加油，也有给自己加油打气、啊。 对对对，给自己加油打气。 那第一次是和谁唱的？第一次和明星同台唱歌？ 就是同台合唱一首歌的话，是和林志炫老师。 哇， 这是 one take 的鼻祖啊！难怪你一天可以录个十几首。我觉得我一天能录出一首就不错了。所以是因为跟 one take 的人在一起待久了，会传染到他的那个气质吗？感受一下。 可能是因为我一直就非常喜欢林志炫老师的歌嘛， 嗯、 包括我爸妈也是很喜欢。 见到了爸妈的偶像， 有 这 样一 个， 这个 时候爸妈就再也不说我儿子鬼哭狼嚎了。 对对对， 我儿子跟我偶像在同台唱歌。 嗯，然后也是有这样一个机会能跟林志炫老师一起同台合唱，当时真的是林志炫老师就是在现场的那个唱功，真的是我感觉 很震撼，因为我 对太震撼了。 过他的现场，真的属于收放自如的那种感觉，你不服不行。 嗯、对对对， 是。 刚刚赵根硕家的佩佩，因为已经答对了你的家乡哈、啊，他有点名，他说他想听小情歌，可以满足他一下下吗？ 小情歌， 两三句就可以。 小情歌，我想一下啊， 这是一首， 你唱的是什么？你拉低了8个度，本来会唱的现在不会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佩佩你要怪杨帅哈。 但这个小情歌的歌词我可能不太记得， 就两句吧。嗯， 哎， 这是一首简单的 小情 歌。 好，认真唱啊。 嗯，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我想我很快乐，当一个歌颂着脚边的空气转了。当当当当， 哇，好可爱啊。佩佩你满意吗？满意的话请用实际行动表示一下。 没有，既然是赵根硕家的佩佩，那我下来这个、 哎、无所谓， 我单独唱给你听啊。 哇，这个好， 我觉得我也要被你圈粉了，感觉自家爱豆很给面儿。 对， 那演唱过这么多首歌曲，你有哪一首最记忆犹新的？比如说在舞台上那天感觉特别好，效果特别好，台下的观众也特别给力， 这最拿手的歌是吧？ 嗯， 最拿手的歌 你那么爱他吧，我感觉 你那么爱他， 对，因为这首歌我感觉基本上大家都会，然后呢这个也能互动得起来，然后 好有故事的歌， 哇，跟着一起唱。那我们就现在请跟说一下我们的表演区，给我们带来这一首《你那么爱他》，好不好？我们就直接中间也没有经过，也没有间奏了，我们就直接拿起话筒开唱， 是 带来一首《你那么爱他》这首歌曲呢。刚刚跟说也说了，非常的适合大家一起来唱。 是， 现在我们就请跟说准备好了吗？给我们带来这一首《你那么爱他》。 直到暗笑时，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只是他早已离去。直到你想通，他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 现在跟硕家的佩佩已经给你刷出了好多的小礼物，荧光棒，希望大家礼物不要停，好音乐不断。 直到暗笑时，你才懂得去珍惜身边每个美好风景，只是他早已离去。直到你想通，他早已经不再对你留恋，最后的你开始了一段挣扎。哦哦，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为什么不把他留下？为什么不说心里话？你深爱他，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你那么爱他，为什么不把他留下？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 刚刚有乱入一下，我现在内心好激动，我有跟巨星合唱过， 真是好听到无法自拔。 非常的感谢跟说哈，现在呢有好多的朋友呢继续的来送礼物了，我们也是好音乐不断。那虽然今天的时间很有限呢，我们还是要抓紧的想要再推荐跟说的一部作品，最近也是发了新的一首歌，对不对？跟大家介绍一下。 对，是的，这首歌呢其实是去年发的一首单曲，也是我的人生的第一首单曲，叫做《软泪》。 这张 EP 的一个封面哈，我觉得做的特别有科技感。因为刚刚我看到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最早买林俊杰专辑的时候，那张编号89757，他是做了一个人工的泪液在那边，然后也是一个侧脸，对，有点相似的感觉。所以为什么要想用这样的一种封面的形式来呈现软泪呢？因为我看到你眼角也有泪，好像。 因为这首歌呢，我本来这首歌初衷我就是想做一首就是比较催泪的歌，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喜欢唱情歌嘛。 嗯。 然后我也这个我感觉这种歌可能会治愈到很多伤心的人。 治愈到很多伤心的人。 是吗？你刚刚那首歌已经差点把我唱哭了。 还是把别人唱到更伤心。 对。 是，那其实关于这首歌的故事呢，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有故事的好同学当中，让根硕用一首歌来告诉大家他的音乐故事。 与你分开的第365天，文写歌的第100天，我每天都会把它发到网上，你听到了吗？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2挑战 下过雨，在空气里还有着泥土的气息。那一条街 分开的第365天，你的故事有我们在听。 有故事的好同学，今天我们跟硕要带来他自己的歌曲《软肋》。 是，我们 够不够低？ 听听这一首《软肋》吧。你还能再更低一点吗？行，我们先来听听歌。 把最喜欢的茉莉换成玫瑰，重新的装潢换伤心的气味，不再让心碎留翻身的机会，表面坚强的像堡垒，内心却是胆小的贼，会轻轻敲门，童话已破碎，原谅我易碎的眼泪。你是我身上的软肋，一惊一动都是心碎，我已经崩溃，只剩回忆作陪。我没想过全身而退，也没想过如此狼狈，卸下防备，你却是我最无助的软肋。想都不可能悲剧结尾，那么多故事怎么舍得摧毁，听众无所谓，说的人却流泪，转身的时候很干脆，没留下喘息的机会，悲伤紧紧跟随，谁帮我解围，夜太黑，寂寞太无味、哦、你是我 身上的软肋，一惊一动都是心碎，我已经崩溃，只剩回音作陪。我没想过全身而退，也没想过如此狼狈，卸下防备，你却是我最无助的软肋。你是我身上的软肋，一惊一动都是心碎，我已经崩溃，只剩回忆作陪。我没想过全身而退，也没想过如此狼狈，卸下防备，你却是我最无助的软肋，你却是我最无助的软肋。 真的忍不住想问，这首软肋是你一开始说的这个目的吗？应该是把大家都唱哭吧。刚刚呢在我们哎呦杨帅你快给你点纸，先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有赵根硕家的哇塞给我们送来了188个宠爱你，而且礼物一直没有停，还有个朋友的名字啊直接就叫做单曲循环软肋，所以这个肯定是你的。 好简单直白。 对，粉丝。其实最后因为时间关系嘛，就想问一下，因为之前的时候有在网上看到过很多一个顶得很热门的回答，就是说找到一个心爱的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就好像突然有了盔甲，也突然有了软肋。你是怎么样看待这句话的？或者说你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演绎这首歌曲的时候，有受到这句话的影响吗？ 没有，其实我是之后才知道这句话的。 啊，就碰巧了， 不谋而合。 对对对，因为我这首歌的初衷就是其实没想太多，真的没想太多，就 我随便唱唱，你们爱哭不哭？ 做一首就是对。做一首苦情歌出来，然后让大家听着夜深人静的时候，然后听着赵根硕这首软肋。 哇，我跟你说，现在是 好的，你的目的达到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9，如果你让我再晚三个小时，我绝对不会点开的，我不想晚上过得这么凄惨。 是， 当然了，确实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哈，来自今天我们的音乐爱好者赵根硕的软肋。时间关系呢，今天和赵根硕的音乐生活分享就到这里了，也期待着根硕可以下次带来更多的好歌来做客挑战新歌声。也再一次谢谢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今晚有戏，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拜拜。 Maybe I can see your halo. You know you're my 是不是忘了化妆？一见钟情的故事我还没有遇过，害我可乐没办法继续喝，不相信